知道吗？今天脑海里有什么想法吗？明年就这样过去了一大半，突然又变慌了。今年计划完成了多少了呢？好像全部都忘光了呢。一起想着今天累了，明天再重新来吧。想着一天就过去了呢，痛到脑来了，在床上动弹不得。扪心自问，思考人生，一年就过去了呢。想着今天累了，明天再重新来吧。就这样一心想着，一天就过去了呢。痛到脑。